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冰雪产业的话题。中国滑冰协会与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冰雪运动协会三方在省体育局共同签署滑冰运动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进行河北省区域内滑冰项目的推广普及。通过建立青少年培养体系、师资培训体系、竞赛队伍体系、竞赛组织体系以及市场推广体系，加快推动滑冰项目普及与提高。通过丰富多样的赛事活动，为北京冬奥会预热升温，实现冰雪项目在河北省区域内的长期深入推广。按照协议，河北省将申请承办中国滑冰协会夏轮冬冰、冰轮之星城市赛、全国滑冰小学校际联赛、全国滑冰优系列中学校际联赛以及中国滑冰协会俱乐部滑冰公开赛选拔赛，承办中国滑冰协会主办的各类赛事，并且积极承办国际性赛事，打造河北省区域内滑冰项目品牌。三方共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京津冀冰雪生态圈，以赛事为引领，形成冰雪生态圈内产业联动。综合滑雪培训体验品牌 Snow 51近日宣布完成亿元级 A 轮系列融资，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门店拓展、人才引进、滑雪产业链整合和数字化建设。Snow 51表示，将致力于滑雪运动的大众化、高频化和生活方式化，让滑雪和瑜伽、健身一样成为风靡全国的下一个全民运动风口。据了解，Snow 51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成为滑雪人群一站式服务平台，用户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50%以上集中在亲子家庭用户群体上。Snow 51表示，通过提供多方面的优质产品和轻奢服务质量，聚焦中高端用户进行垂直领域的不断深耕，同时以会员制运营的方式不断提高用户粘性，增强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目前会员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曾担任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长达20年的莎拉·刘易斯日前表示，在全国冬季运动领域，中国正逐渐成为领导者，在未来全球滑雪项目的发展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刘易斯正式宣布竞选国际雪联主席，有望成为该组织9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他表示，自从2015年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后，全球滑雪界都在盯着中国市场。自那以后，中国践行了积极发展冬季项目的承诺，将发展冰雪产业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他说，让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样的规划将对全世界的冰雪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参与冰雪运动的人一共也只有1.5亿人。

2019年，国家速滑馆、国家游泳中心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联手开设了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以这两大冬奥场馆为实训基地，培养中国的制冰力量。目前，该订单班共有32名学生，在测试活动期间，他们分别到两大场馆参与了制冰工作和赛时冰物保障。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陈小荣表示，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因冬奥而生，他在高职专业名录里名为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但根据冬奥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适当修订。尽管实习之前学生们学习了通风、空调、制冰技术等基础知识，到馆内工作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曾经看到制冰师鲁元哲的印象与外界不同，他说绝不像字面那么简单，当成为团队中的一员之后，他明白了一块能让运动员很走道的冰面背后是一个很复杂且颇具技术含量的系统工程。他说，一名合格的制冰师需要掌握冻冰、修冰、融冰等等全部技术，场馆使用期间，制冰师需要不停地检测冰的厚度，对应地去修复冰场的平整度，受损严重的可能需要化了重新冻。除了冰场的厚度、滑度和平整度，制冰师日常还需要掌握浇冰用水的温度、除湿机的除湿量和室内外温差等等，据此综合判断冰场的实时情况，并且根据季节不同来调整设备的参数。经过底板清洗、底冰浇筑、喷漆划线、分层多次浇冰、冰眼敷设等多道工序，冰丝带的制冰计划持续了近14天。制冰的过程当中，00后的刘毅也切实体会到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天浇水5次，差不多浇了1周，冰面达到了一定厚度时，才能将数吨重的浇冰车开上冰面。赛道上每次制冰的专业车辆出现总是焦点，但是驾驶座尚是学生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更多时候他们要负责给修冰车加水，在车辆上冰之后准备推雪铲、冰铲等等，把修冰之后产生的雪清理掉。在刘毅看来，我们现在学到的只是皮毛，像通关游戏一样，要收集完成所需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下一关。如果把一名合格的制冰师比作游戏中的人物，满级为15级，那么4级就是分水岭，可以出具大招，那他们目前的水平就是在向着4级而努力，更多时候呢，就是在一项一项的重复细碎的工作当中实现成长。刘毅记得，细致入微几乎贯穿了整个制冰的工作。马克的团队要求极其严格，喷漆划线的时候，马克拿着尺子一点点量，略微的差别也要重新修正。一开始如果有点偏，那沿着画下去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刘毅总结道，很多事一开始觉得没什么，放任不管，就有可能变成大事，不能因小失大。自我总结也是接下来这位叫做刘傲的同学的习惯。2019年，全班首次在冰立方进行了为期5周的制冰实习，在配合国外制冰师参与冰壶场地制冰过程当中，对方告知他要将线摆放到指定位置，受限于英语不够好的他完成任务不够顺畅，让他敏感地意识到得学好英语才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毕竟在与国际资深的制冰师交流，正是年轻制冰师人才成长不容错失的机会。回到学校，刘傲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英语，只是这次工作分配当中呢，他更多的时间是待在了地下机房，缺少了检验的机会。和冰面上的工作不同，地下机房非常的闷热，机器声轰隆，刘傲每天有6-7个小时得在这儿时刻关注着液位的变化，既要防止液位太高产生溢出，又要在液位降低之后进行补充。这项工作几乎贯穿了制冰工作的全程，内容单一但又非常关键。在他看来，每一个环节都是制冰师需要掌握的部分。制冰的用水很讲究，不能是杂质很多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反复渗透过滤的纯净水。他坚信明年冬奥会期间，冰丝带的冰面一定会展现出最好的状态，也希望到时候我能在冰面工作，检验一下学习的成果。挑战并非这群以00后为主的中国制冰新生代独自面对。从1987年开始从事速度滑冰制冰工作的马克，同样也面临着新课题。据他介绍，冰丝带是冬奥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大道速滑馆，这是一个新的系统，它环保且高效， 但是各项参数和以前采用的氟利昂等制冰系统完全不一样，我们还要更好地去了解它的规律。据国家速滑馆设施副经理、国家速滑馆公司规划发展部副经理冯刚介绍，用二氧化碳系统制出来的冰面和冰温很均匀，冰面温差基本能够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可以让运动员在冰面上滑行时对不同区域的软硬度感受保持一致，更有利于创造好成绩。这样所有制冰师的目标打造最快的冰就能够在冰丝带上实现。马克认为，我觉得现在没有理由说这里不能够成为最快的速滑馆之一，我会努力地找到正确的参数并将它转化为现实。我们也曾经在低海拔地区的场馆打造过速度很快的冰，上届冬奥会也差点打破了世界纪录，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一下，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实现。马克还认为，现在距离冬奥会赛时还有9个月，后期还会有更多测试机会来帮助团队为北京冬奥会打造出完美的冰面。马克说，成为好的制冰师必须要勤奋工作，因为时间很紧，要懂得物理和化学的知识，既要有好奇心也要有应变能力。除了留下最快的冰，马克还希望能够将制冰技术留给更多的中国制冰师，包括这批制冰班的年轻人。他说，这次测试活动我们有4名中国制冰师，我也从卡尔加里带来了2名同事，奥运会赛时我们的队伍会更加壮大，有服务过往届冬奥会的加拿大制冰师，也有中国的制冰师。之前的冬奥会我们都没有留下奥运遗产，在场馆制完冰之后就离开了，但这次冰丝带有完善的奥运遗产计划，所以我想确保我们离开之后会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冰务人才、制冰人才的培养在中国相对是一个短板，利用建设顶级场馆的机遇带动职业人才培养，不仅符合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也能够为国家留下宝贵的冬奥人才遗产。吴晓楠表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也得到了外籍制冰师团队和国内资深制冰师的认可，这些年轻人就像是种子，希望能够持续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培养出人才，有人制冰才能让更多的人更好的上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当我们走进冰场的时候都不会感觉到特别冷，而是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体感。那么要达到这样的人体比较舒适的体感，冰场内就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常年开着暖风。不过人体是感觉舒服了，但是暖风会产生一些热源，而这些热源如果没有被正确处理的话就会大量的浪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制冰这个行业中有一个对热源循环再利用，保证冰场能量不浪费的做法，叫做余热回收。 就是抛开冰场不说，余袜的说，就是这个设备整体的这个机房，因为是我们是常年制冷，一直冻冰一直冻冰，那么就是我们的热量一直在浪费常年，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词叫余热回收，就是专业的，我们会把多余的热量给回收回来。 余热回收其实还有很多的用途，第一个对于冰场来说的用途就是化雪。一般如果需要冰场化冰的话，需要在冰场的边角设计一个排水沟，让化好的冰直接排出去，但是如果要把冰变成0度的冰水混合物再排出去的话，速度太慢了，因此这些热源就成为了化冰最好的途径。 做专业的一个水箱，因为那个雪，那个磨冰车刮完了以后它会有雪，它化那个雪它自然化得很慢，我们会做一个融雪池给倒你，把那个热水做成一个盘管，就是一直让它那个融雪池有一部分热水，让它热着倒进它就化得快嘛，这是余热的其一的作用。 不仅如此，这些余热还能在生活中再次利用，制冷空调产生出的大量热能可以转换成热水，一般一个冰场可以产生2到3吨的热水，而这些热水可以提供冰场的工人们洗澡用。 生活用水，洗个澡啊，洗个衣服啊什么的，这些可以提供。就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基本上这些余热都可以回收起来，做一个2吨或者3吨的水箱就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循环的，只要主机在转，它的热量就能回收回来。

墓前的苹果树被移走，因为此时陪伴马俊英灵的不再是苹果树，而是一生魂牵梦系的妻子杨秀荣。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和大家去交流的关于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小队员们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名成员，他的名字呢叫王汉宽，还有他的妈妈，和大家一起去分享汉宽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首先呢，我们也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妈妈先来吧。 大家好。 嗯，欢迎您。那 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听的呢是汉宽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是想先听汉宽妈妈和大家去讲一讲孩子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好不好？ 好。 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对这项运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无知 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对，就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我们去逛商场，商场中间有一块冰，那个时候他大概是4岁多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会滑冰的， 但 是就是在北海和什刹海的那个野冰上滑， 对， 也没有人教，然后呢就觉得看到好多人在这个商场的那块冰上滑，就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然后就想让孩子玩会儿。那个时候大概他不到5岁，第一次上冰特别的恐慌，然后哇哇大哭，就说什么都不再继续了，就换上冰鞋之后第一次非常失败。 嗯， 然后呢我也没有强迫他，第二次大概是5岁多一点儿、我们还是去逛商场，然后呢就想不死心，老母亲不死心，于是呢就想再试一试。但这次效果还挺好的，他特别开心，特别快就融入到那个大环境里，而且小孩重心低 啊， 然后就很快的就能够接受在冰面上行走这个过程。 对， 非常快，就一次。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也就去了个一两次，他看到那个冰上有其他的那小队员在训练，他就觉得那个有意思。然后当时我们就特别随意的随机的就问了一下，然后那个让教练教了一下，那就是他的启蒙教练。 我感觉汉宽接触到冰球这一路吧，应该属于都是还蛮随心走的， 特别随意。特别随意。 而且也是属于您先开始有这么一丝曾经自己的这个应该叫滑冰的情节在里面啊。算是吗？ 不能算是情节。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 只是我们小时候北京小孩他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就是冬天在后海啊北海啊滑滑冰，然后所以大部分小孩可能都会有过这种经历，然后玩玩冰车，然后滑滑冰，基本上就是。 然后反正第一次虽然他的上冰并不是非常的愉快，但是就像您说的啊，老母亲不死心， 对，有了开始。 第二次还想让人试试。 对， 当时有害怕说他第二次还会很抵触吗？ 完全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单纯的只是想试试，而且完全是出于娱乐。 而且他第二次的确也是就是让您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他和第一次的那个反差还是挺大的。 就第二次我反而挺满意的，因为我成功了。满足了老母亲。 对，汉宽，你现在就是如果回忆起你刚接触上冰的这些经历，你能想起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早的时候，也就是教练有一次，就是有几个也是小朋友跟我差不多大，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练，就跟我一起练，然后就是我只记得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就是教练说你们是喜欢左手杆还是右手杆，然后就是选择，然后说就是我要去一个队，然后就是问我要不要去。 哦，那也就是说汉宽有印象的这段已经是他开始正式接触冰球了， 就是因为他当时带他开始上冰的时候没有几次，那个他的启蒙教练就从这个商场里的那块冰上的这个从教到这个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俱乐部了，当时就问他，可能我印象里可能也就上了三四次，然后这个教练就等于是转到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俱乐部，然后就问这些小朋友们愿不愿意一起去， 要招致麾下吗？ 反正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稀里糊涂就去了 啊。不过先开始您对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规划，说花样滑冰啊，或者说冰球，只要上冰玩玩就行了，是这种感觉啊？ 对，其实坦白的说，到现在对于他冰雪运动也没有一个什么规划 啊。但是孩子慢慢接触了，他自己就对冰球好像挺上心的了，是吗？很快， 对，就更喜欢了。 嗯，为什么开始对这项运动这么喜欢了？ 因为就是能接触更多的小伙伴，而且就是感觉，很团结， 很团结啊！这是一个团队运动的特别大的一个魅力所在啊。那你刚开始接触比赛的时候，会觉得紧张啊之类的一些情绪有吗？ 就是有一点点紧张。 紧张啊？ 对，因为那时候打的球也不像现在打的那个劲儿那么大，也不会就是伤着什么的。 现在对于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所以现在你的这个状态就是平常心的状态对比赛是吗？很难忘的比赛，就是类似你们经历了这个苦战胜利的，或者说是遗憾失利的比赛。 就是好像是去年有一场打的是丰台区队，然后第一次是一共打两次，第一次打赢了，然后第二次就第一次也是给人家输了好几个球，好不容易才赢过来。然后第二场就是输了 啊， 因为他们毕竟比我们大， 比你们大。 对， 但是你们第一场还赢过他们是吗？ 赢过一次，然后之后好像就没再打过他们 啊。有赢有输，像你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嘛，你觉得你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因为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集体性的一个项目啊。你在这项运动当中感受到了团队一些 团队的力量。 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 比如说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你想场上一共是十二个人，然后就是对方六个我方六个，然后再加上两个守门员，如果就是五打五的话，那如果一个人就是不传球直接自己带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感觉就是多传球，让这个多配合会更有效的进攻防守。 这也是在这个平时训练啊还有比赛当中有越来越强烈的这种感觉啊。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这种就是你们是一个团队的这种感觉呢？ 其实就是刚开始打过几次，就是感觉第二次打比赛的时候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毕竟它这是一个团队嘛，不像是什么打羽毛球打网球都是两个人到四个人的嘛。 所以你对于这项运动更重要的或者说更看重的就是它的这种集体性。 对 啊，在集体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这个集体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在这个集体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家一起的努力啊让我们获得胜利，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 对。 但 是有时候输了的话，如果他们比我们大的话，有时候教练不是特别会说 啊， 因为既然他比我们，但是有的一些就是我们是11的，然后有一些他们10的，如果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话， 教练一般，如果我们说的教练一般是会有点生气的。 那生气了一般会怎么说你们 呀？生气了也就是说说我们就哪儿做的不好，怎么怎么着，然后说一些他犯的错误以后怎么改正。 啊，算是帮你们总结总结啊。 对，但是有时候不总结就特别生气。 那当时可能也是气上头啊， 控制不住。 对，就像你自己说的嘛，这个说实在的，就是面对的是比你们小的或者是比你们弱的，你们要还输了的话，可能教练当时就会很生气。 对， 嗯， 然后就是上次有一次就是打是打谁我也忘了 啊， 我们打那个队说失了好几分 哦， 然后教练就特别生气，但是我们那场还是赢了、 哦、 然后呢虽然我们输了几个吧，但是我们输了几个球，但是我们还是赢了， 属于及时赶紧醒悟过来了。 但教练还是说了我们，因为毕竟他们那个队之前其实是挺强的，只不过走了几个人就是不在他们那队了、 哦 嗯、然后他们就那个队就是教练觉得就挺弱的了、 嗯、 然后呢教练就一直说我们，就特别生气， 嗯， 说你们怎么能失这几分呢。 那刚才汉宽讲的这个啊，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教练对你们的要求其实还是挺严格的。 不能这么说 啊， 就是教练反正是他得干好自己的职，他得干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嘛， 嗯， 他有他的职责， 嗯， 他的职责就是教好我们，让我们更优秀嘛， 嗯， 所以他教练说我们也是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啊，为了你们好嘛。 对。 那你们一般在赛后自己也会去总结一下吗？尤其是像这种失利，尤其是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啊、 嗯、 有些不该失的分儿，不该失的球， 那有时候的确是会总结的、 嗯、 我有时候跟妈妈会说起来 啊，跟妈妈去交流交流你在场上的一些表现啊。 对 啊，那妈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啊，您看汉宽学习冰球到现在，如果按之前介绍的五岁多点儿开始接触冰球啊，到现在差不多也 基本上五年 的时间了啊， 嗯， 这一路看他走下来，其实我觉得您的这种感受应该也会挺强烈的，虽然您刚才也说了啊，的确也对他未来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划，但是孩子学习这个运动也不知不觉这么长时间了，的确算不短了、 嗯、 中间也看到过他遇到过一些所谓的瓶颈期啊，或者说枯燥的时期嘛。 对， 嗯， 其实他打冰球的这个过程，作为我可能跟大多数的兵妈来比起来，我是属于那个比较佛系的， 不是特别懂。 揭露我， 其实大部分家长也都不是特别懂，也是看着孩子一步一步学起来，慢慢慢慢的了解啊。 对， 就是您刚才说苦恼什么的 啊， 其实很少有，因为我一般都不是一个人训练，一般都是好几个的、 啊、 嗯，也是就是其实在一起其实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啊。就是再次像你自己提到的嘛，这个团队项目的这个魅力啊体现出来了，大家一起的话那些枯燥啊乏味啊好像就都没有了。 嗯，对， 嗯， 其实他大概是在6岁左右的时候吧，他参加了一个测试， 嗯， 我们去参加那个测试也是特别特别偶然的，就完全不关注这个圈里的任何的动态， 这是关于冰球的， 对，冰球的一个 MVP 的选拔，然后是我们一个一起训练的一个小朋友的爸爸，然后跟我们说、 嗯、 说那个有一个选拔咱们一起去吧，我们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在人家关门之前，就是这个报名之前，着急忙慌的打了个电话 啊、 嗯、然后特别不正式的给报了个名，然后我们就一点都没有就当个 往心里去、啊 哎、对，没当个正经的事儿，然后呢就去了，因为我们确实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 嗯、 然后也不懂。 嗯，为什么会进行那种冰球 MVP？ 它是一个比赛的， 它不是比赛， 不是比赛，就是跟那个比如说对，就是跟跟测试一样，就是你就是达到这个标准了，你就可以入选这个，你就可以入选这个队。这个队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队。 嗯， 对，当时他好像是6岁，6岁半左右 啊。 然后居然就选上了，没有任何操作，然后也没有任何准备。 我估计也就是我上次好像，好像是五个人还是六个人，跟他们是一组的， 嗯， 就是有就是各种测试什么的，比如说速度，然后技术， 啊，有点像是那种综合能力的测试啊， 嗯、对， 啊、哦，那选了大概。 他就是有个测试，然后他会把成绩都公布出来，每一个人什么正滑、倒滑，什么什么越障碍啊什么的，就有很多项。然后呢，当时呢，那个，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好带他正在沙漠徒步，我们参加一个种树的活动 啊。 然后印象特别的深，人教练就给我打了一电话，然后说。你得关注一下， 对，就因为当时那个教练也是对我挺重视的嘛， 嗯， 对，教练对他的启蒙教练确实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这个帮助， 对， 然后就选上了，选上之后呢，然后我们等于就是跟一些就是在冰球方面 更高水平的 小朋友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嗯嗯，然后一直到现在， 但是有点遗憾，就是我在好几个队都待过嘛。 嗯，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队，我觉得待的时间和第一个队待的时间差不多吧。 嗯，就是中间也会换一些不同的队伍嘛。 对， 主要是跟教练 越来越好嘛。 对， 嗯，对，也是越来越好。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在跟他的那位启蒙教练吗？ 没有 啊，现在就不再跟了啊。但是启蒙教练感觉对汉宽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对，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这位启蒙教练， 哦， 就是对他，很是耐心， 也很 上 心啊。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启蒙教练的话呢，我想可能每一个打冰球的孩子的父母都会有这个感觉， 嗯， 就是如果没有启蒙教练对于孩子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帮助和努力，可能孩子在这条路上他就不会有这么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能坚持下来，我觉得真很重要。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吧，这个父母更多的可能是接送啊、陪伴啊，这肯定是很辛苦的。但是还有这种教练的帮助啊、扶持啊，以及不断的鼓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他现在在海淀区队的教练。也是非常好的一位教练，还有就是他现在在俱乐部的教练也是都是对他非常的好， 嗯， 所以呢就是在学冰球的过程中，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如何去融入这个社会，如何就是学做人这方面， 嗯， 我其实还是挺看重的。 嗯， 然后我觉得启蒙教练的确挺重要的，而且启蒙教练他那个情绪有可能就是关注着你是不是还想继续打， 嗯， 因为如果那个教练的情绪就是老生气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没有心情再继续去打了 啊，受到他的这种影响嘛，就不愿意坚持 了。所以就是一般启蒙教练都是特别温和特别好的 啊。你的启蒙教练就是这样子是吗？ 嗯，对，而且感觉是对我非常重视的 啊。对，你也很有耐心啊，刚才听妈妈讲。 嗯，对，我一般都和他一起上小课 啊。所以对于启蒙教练来说，汉宽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并且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也很大。他可以也算是就是让你在坚持走在冰球这条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开始引导的作用啊。 嗯， 刚才我在跟妈妈聊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你在接触冰球的这段过程当中啊，有遇到过一些你觉得枯燥的时期吗？尤其是在冰上去打基础的时候，其实这段时期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枯燥的啊，老做一些相同的重复的动作，会觉得枯燥吗？ 其实没有那么枯燥，就跟小伙伴们一起，其实自己一个人是其实特别枯燥的， 对呀， 但是如果是小伙伴们一起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啊，大家一起互相陪伴啊，上课还可以一起训练，下课了还得再玩一会儿呢啊，一般是不是？ 对， 上课也是主要是玩耍， 啊， 就是他们 玩着 乐的一部分， 就是跟玩差不多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玩，因为你得记住这个动作的。 嗯，所以你就没有觉得那么 对 乏味？ 有的时候那个动作和配合， 反正因为我是不太懂的那种父母啊， 嗯、 就是看半天都看不懂。然后但是小孩们就是教练示范了一次， 其实讲几次、 嗯、差不多会了， 因为他必须得自己实践， 对 对吧、 嗯？ 所以实践出真知嘛 啊， 他自己试，他自己尝试，他才能知道到底是枯燥还是有意思呀。 啊、嗯，在场上大家的这个配合找到感觉了，就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啊。 对， 对他们更多的还是游戏感，然后训练的时候大家一块玩一玩。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场下再一块儿玩一玩， 且不走呢啊！ 对，然后 就想玩一会儿，然后打完比赛，就是还想再看一会儿下一个队的大比赛，就一起。 对， 然后有时候还会约着一起去玩。 肯定的嘛，你们这个交际圈子其实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的这些朋友们。 对，然后谁要过生日的时候还买个蛋糕一块吃吃蛋糕， 可幸福了。其实他们这种小伙伴之间的这个友情嘛， 对对，还是挺好的。 对，当然您也谈到了，就是冰球这个项目啊，他给孩子性格上啊，或者说对于他未来走入社会的这种铺垫的作用，其实是挺强的。 对对 啊，尤其。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让孩子去学习这些能力、 嗯、 也是一种我觉得比较温和的方式，总比我们将来真的步入到社会当中啊 对 遭到社会的一些 对 加引号的毒打的时候让孩子们能更好的去接触。 对对对、嗯、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挫折教育做得非常的好、嗯、因为他既然是竞技类比赛嘛，那他就一定会有这个排序 输赢， 一定会有一个输赢的结果。那这个结果谁都愿意赢嘛，谁都愿意当第一，但第一和赢他只有一个结果。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就从小不得不去接受这个输赢的结果。 但也不能说不得不，因为就是其实就是胜败乃兵家之常嘛， 嗯， 其实他输了也没问题，他赢了也没事，只要输了把自己不足的改正了就好了。 嗯，我听汉宽从刚才在讲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他对于比赛的这种心态 他比我佛系、啊、 就是还蛮 他比我还佛系， 就蛮平常心的，不会说输了呀赢了呀会有太大的这种心理起伏啊。 我 感觉汉宽是属于这种， 我们这个乐观的说，我们具备专业运动员的基本心理素质， 大心脏嘛，其实这些 对，具备基本的心理素质啊。 还是妈妈教育的好，就是之前他们家长就说我那个就是心理 承受能力， 对心理其实打冰球心理承受能力其实是一挺重要的，要不你输了你没法接受我。 对啊， 我特别感谢你表扬我。 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啊，还特 欢愉啊，亲子类节目， 对，让妈妈和汉宽还听到了彼此的心声啊。 对，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